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44集。魏无羡道，从头到脚都是尸体的特征，但偏偏人是活的，这就叫活尸。金陵大惊， 你说他还是活人？ 魏无羡道，你们刚才看了里面没有？ 看了。 看到什么了？他在干什么？ 穿针。 穿进去了没？ 没。 对，穿不进去，死人的肌肉僵硬，是没办法做穿针引线这种复杂动作的。他脸上那不是老人斑，而是尸斑，而且他不用吃饭，但偏偏能呼吸，所以是活的。 蓝丝追道，可是这位老人家年纪很大了，许多老太太都眼神不好，自己穿不进去针的。 魏无羡道，所以我帮他穿了。但你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没有？从开门进门到现在，他没有眨过一次眼。 众少年连连眨眼。 魏无羡道，活人眨眼是为了防止眼睛涩，而死人却是没这个必要的。而且我拿过针线的时候，他是怎么看我的？有谁注意到了吗？ 金陵道， 他没有转动眼珠，转动的是头。 魏无羡道，就是这个，一般人去看另一个方向，眼珠多少会转动一下，但死人不会，因为他们无法做到转动眼珠这么细致的动作，而只能转动头和颈。 蓝景一愣愣地道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笔记？ 魏无羡道，好习惯，不过夜猎的时候哪有空让你翻笔记啊，记在心里。金陵咬牙道，走尸就够邪门了，为什么还会有活尸这种东西？魏无羡道，活尸很难自然形成，一般是被人做成的，这句就是。 做成的？为什么要做？ 死人有很多缺点，如肌肉僵硬、行动缓慢等等，但死人身上也有不少优点，如不畏伤痛、不能思考、容易受操控。有人觉得可以改进一下他的缺点，从而制造出完美的尸傀儡，活尸就是这么来的。众少年虽然没脱口而出，但脸上已经写满了一行大字，这个人一定就是魏无羡。 魏无羡哭笑不得，心里道，我可从来没做过这种东西。 虽然听起来的确很像是他的风格。魏无羡道，好吧，是魏无羡先开的头，不过他成功的练出了温宁，也就是鬼将军。其实我一直想问，这外号是谁起的，这么蠢。另外有一些人想模仿又模仿不到家，走了歪门邪道，就从活人身上打主意，弄出了活尸这种东西，这是一种失败的效仿物。 听到魏无羡的名字，金陵的神色变了，冷哼道， 哼，魏婴自己本来就是歪门邪道。魏无羡道，那做活尸的那些就是歪门邪道中的歪门邪道。 蓝丝追道，莫前辈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 魏无羡道，有些活尸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我看这位老太太就比较搞不清状况，所以我们暂且不去打扰她就行。 正在此时，突兀地响起一阵清脆的竹竿敲地声。这声音是紧贴着一扇窗户传来的，而这扇窗户被黑色的木板一条条封死，堂屋内所有世家子弟的脸色都白了。他们进城后就不断地被这个声音纠缠和骚扰，已是闻之变色。魏无羡比手势示意不要出声， 他们便屏住了呼吸，看着魏无羡站到窗边，透过门板间一条极细的门缝向外望去。魏无羡一靠近那条门缝，就看到一片白色，他还以为是屋外的白雾太浓看不清，谁知忽然之间这片白色迅速向后退去，他看到了一双狰狞的白瞳正在恶狠狠地盯着这条门缝。刚才他看到的白色不是迷雾，而是这双没有瞳仁的眼珠。金陵等人心中砰砰直跳，生怕魏无羡向外窥探时忽然之间遭遇什么不测，捂着眼睛倒下来。只听魏无羡啊的一声，众少年齐齐心往上一提，毛发都倒竖了起来。怎么了？魏无羡小声又小声地道：嘘，不要说话，我在看他。金陵把声音压得比他还小： 那你看到什么了？门外是什么东西？ 魏无羡不挪开目光，也不正面回答，道：好厉害，好厉害呀。他侧脸的神色满是欣喜，赞美和惊叹似乎都发自内心，引得众名世家子弟心中的好奇迅速压过了紧张。蓝思追忍不住道： 莫前辈，什么好厉害？ 魏无羡道：哎呀，真好看，你们小点声，别把他吓跑了，我还没看够呢。金陵道： 让开，我要看，我也要。 魏无羡道： 真的要看？ 嗯。 魏无羡慢吞吞地让开了身，似乎很不情愿。金陵第一个凑了过去，对准那条细细的门缝向外看去。此时已入夜，夜间偏冷，驿城中的妖物竟也消散了不少，能勉强看清几丈外的街道。金陵瞅了一会儿，没瞅见那个好厉害真好看的东西，有点失望，心道：难道刚才我开口说话把他吓跑了？正觉得没劲儿，一道瘦小而干瘪的身影突然闪现在门缝之前，猝不及防把这个东西的全貌看了个正着。 金莲感觉整片头皮都被炸掉了，他险些大叫出声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一口气憋在胸口，竟生生憋住了。他僵硬地维持着弯腰的姿势，等着头上那阵酥麻感过去，忍不住去看魏无羡。只见这个可恶的人靠着窗板站在一旁，勾着一边嘴角对他挑了挑眉，诡异地笑道： 是不是很好看？ 金陵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心知他是在故意捉弄人，咬牙切齿道： 是啊。 他心念一转，直起身子，状似满不在乎地道： 也不过如此，勉强能看罢了。 说完之后便退开，站到一旁等待下一个上当的人。被这两人一前一后一糊弄，剩下其他人的好奇之心被引到了顶峰。蓝思追按捺不住也站到那个位置，然而刚把眼睛凑过去，他便很是诚实的啊的叫了出来，跳了回去，满脸是受到惊吓的无措，晕头转向的找了两圈才找到魏无羡，向他控诉道： 莫前辈，外面有个。 魏无羡一脸了然的道： 有个那个是吧？不必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没惊喜了，让大家自己去看。 其他人见蓝思追被吓成这样，哪儿还敢凑上去？什么惊喜惊吓才是吧，连连摆手：不看了，不看了。金陵啐道： 呸，这个时候还骗人玩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 魏无羡道：你不也一起骗了？不要学你舅舅的口气。 思追， 刚才那个东西吓人吗？ 蓝丝锥点头，老实道：吓人。 吓人就对了，这是你们修行的大好机会啊。鬼为什么要吓人？因为人在被吓的时候，心神受创，元神激荡，这个时候最容易被吸走阳气。所以鬼这种东西最害怕的就是胆子大的人，因为胆大之徒不害怕他，他拿人没辙，便无机可乘。因此身为世家子弟，头一样要务就是让自己的胆子变大。 蓝景仪一边庆幸自己不能动，刚才没好奇凑过去看，一边嘟囔道：胆子这种东西是天生的，有人天生就胆小，那有什么办法？魏无羡道：你天生就会飞天御剑？不都是练着练着就会了？ 同理，吓着吓着也就能习惯了。茅厕臭吧，恶心吧，但是相信我，你在茅厕里住一个月，饭都照样可以在里面吃。 众少年毛骨悚然，异口同声拒绝道：不能，不信。 魏无羡道： 只是打个比方而已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没住过茅厕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下去，我信口雌黄。 但是门外这个你们一定要试，不光要看，还要看得仔细，注意它的细节，在最短的时间内从细节上挖掘它可能隐藏的弱点，临危不乱，寻找反击的机会。 好了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一般人可没机会听我的指导，你们要珍惜。不要退了，都过来排队，一个一个的看。 真的要看呢？ 当然，本人从不开玩笑，也从不戏弄人。就从景衣开始吧，金陵和丝锥都看过了。 蓝景衣道：啊，我就不用了吧，中了尸毒的人不能动的，这是你说的。 魏无羡道：伸舌头，啊 啊， 恭喜你的毒已经解了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来吧。 这么快就解了？骗我的吧。 抗议无效，蓝景仪只得硬着头皮走到窗前，看一眼别一眼，看一眼别一眼。魏无羡敲木板道：你怕什么？我站在这里，他不敢突破这块板子，不会把你的眼珠子吃了的。 蓝景仪跳开道：我看完了。 接着轮到下一个，每个人看的时候嘴里都发出嘶嘶的吸气声。等一圈的人轮了一遍，魏无羡道：看完了，那每个人来说说你们看到了什么细节，我们总结一下。金陵抢先道：白瞳，女的，很矮很瘦，长得还行，拿着一根竹竿。 蓝丝锥想了想道：这女孩子大概到我的胸口，衣衫褴褛，不太整洁，像是街头流浪乞儿的打扮。那根竹竿似乎是一根盲杖，可能白瞳并非是死后才形成的，而是她生前就是一位眼盲之人。 魏无羡评价道：金陵看得多，但是丝锥看得细。金陵撇了撇嘴。一名少年道： 这位女孩子只有十五六岁，瓜子脸，很是清秀，清秀之中还有一股活力，用一根木簪别着长头发，木簪的尾巴上面叼着一颗小狐狸头，瘦小并且体态纤细，虽然并不整洁，但也不算肮脏，不讨人厌，如果打扮一番，一定是一位可爱的美人。 魏无羡一听，顿时觉得此子前途无量，大力赞扬：不错不错，观察细致，而且着落点独特，这位小朋友将来一定是个情种。 那少年面上红了，捂着脸转向墙壁，不理同伴的嬉笑。 又一名少年道：看来那竹竿敲地的声音就是他在行走的时候发出来的，如果生前就已经瞎了，那么死后化为鬼魂也会是看不到的，他必须依靠那根盲杖。 另一名少年道： 可是不对啊，瞎子你们都看过吧，因为眼睛不方便，走路和行动都是慢悠悠的，生怕撞到什么。但门外那只鬼魂行动敏捷，我从没见过这么灵活的瞎子。 魏无羡笑道，你想到了这一点很好，就是应该这样分析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把他请进来，弄清这些疑点的答案。 说完他立刻动手拆下了一块门板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